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了，各位，已经是早晨7点钟了，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新的一周，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我们先用张惠妹的这首歌曲来给大家提提神啊。这首歌曲的名字跟我们现在的想法一样，就是给我感觉，好不好？ 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在眼前，抓住还是拒绝， 还是拒绝，发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就干干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跟人气通上电，让脆弱站到一边，要信你的心更是我 至少把心敞开，爱就爱，敢爱敢做的人超级 一早的活力全部都在这儿了啊！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张惠妹带来的《给我感觉》。没想到呢，一首歌曲呢，就是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不停来回重复，但是还是这么有感觉哈。 而且也给大家今天早晨的签到添加了很多助力哈。我不知道在张惠妹的感觉带动之下呢，今天大家有没有签到自己心仪的一个成绩啊？其实不一定签到前十，比如说有一些对你特殊的一些意义的词哈。Bass 说今天签到了3个1，充分证明了今天是周一，那应该是第111名吧？ 是。 同样跟他一起来报道的还有 Z， 他说我左手大拇指一直点签到第11名。 嗯，前十守门员，恭喜你啊。 Angela 说呢，我今天人品炸裂，得到了1分。嗯，不错啊，恭喜恭喜。这应该是恭喜还是不恭喜得到1分啊？ 你去找号神好不好？直接甩锅好吧。 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第6个月月鸟小哥哥，谢谢。 哦，是这儿。 大清早，眼神不好。 天气热， 看这眼神， 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哎呀，做主持多年，没有想到连场外话都被我旁边搭档来提醒了。 现场拆 台，好尴尬呀。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月月鸟小哥哥的小胖手呢，在我们的 cut 单上来回游移。天气在哪？天气怎么找不着了？ 既然被人提醒第6个也是够了啊。那你现在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啊？ 来来来，不用提醒第6个了啊。今天我直接看得到的天气，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4度，终于回到零上了。 嗯， 今天白天呢天气晴爽，阳光明媚，扩散条件比较好，视野很开阔。 嗯， 最高气温回到了7度上下，适宜大家户外活动，还有居室通风。天刚雾燥，请大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防范火灾的发生。 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是-5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体来说呢，还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哈。 嗯，那么今天呢，各位汇聚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签到的前十名，给大家隆重公布一下。第一名是萌小度，哎，印象当中好像是第一次摘榜哦。第二名是蜜糖小琛。第三名是妹，第四名是我思故我阔，第五名是海豚与骆驼。 好吧，今天的哎，这两个人好像还挺对仗的哈。来看第六名是 我思故我阔， 海豚与骆驼啊。第六名的是芊芊，第七名是珊珊，第八名是小 W。第九名是藏风，第十名是纪大人，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那大家现在收获到随机积分的小妖过来跟我们说，今天虽然我签了61名，可是我18分，高兴哎。 特别高兴哈。哎，这件事情其实也挺好的，就是18分的话，我觉得也差2分就20分了，对吗？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积分其实是有帮助的。未来的话， 是我们的积分商城目前正在紧张的试运行当中哈，希望早日上线，跟大家一起去见面。 哎，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呢，跟我前两天呢是一段，就是看到的网上的一段这个消息是有关系的啊。那消息看了以后把我笑得前仰后合，就是成都动物园呢最近出现一个奇景。由于天气很冷，然后他们呢就在企鹅房当中放了一个电暖气，企鹅呢特别特别的可爱，还不但不拥挤，还排队过去烤电暖气来取暖。成都人就大呼过瘾，说难道成都比南极还冷吗？ 这么有秩序吗？ 是。 主要让我惊讶的不是说他们就是烤电暖气，我觉得排队过去，每个人烤几秒钟， 每个鹅 烤几秒钟，这是有规定的吗？ 是。然后呢，就是你就看到那个特别特别滑稽而可爱的场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专家出来解释了哈，就是我们这个企鹅呢，不是普通的南极企鹅，它是一种温带企鹅，所以它最适宜的温度可能是3度左右。 嗯， 所以它确实这两天是比较冷的哈。 哦，那成都现在都已经到3度以下了吗？ 就3度左右嘛。 好可怕呀，他们没有暖气耶，想想这样觉得生活在北京好幸福 啊。哟呵，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话题就出炉了，那你觉得现在到底冷不冷？然后你有过最冷的经历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你知道，尤其南北方人嘛，就是当年我在南方的时候，我会发现全班第一个冻的这个耳朵上生冻疮的是东北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然后东北人觉得 很扛冻啊。 对，然后东北人说我们不扛冻，我们家里特别暖和，暖气都是25度以上，知道吧？ 对，而且2层窗户啊，就为了完全的这个隔绝温度。 对。 但是呢，你出了户外之后就不一定了。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觉得现在冷吗？你有过最冷的经历是什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首歌曲我觉得特别应景，马上要给大家来放的是《冻结》， 忍不住捂住了我自己的耳朵。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多听听这首歌曲的话，你会发现哎呦，这哥们儿冻上了。 人家讲的不是这个冻结好吗？

对， 湿冷啊，对于刚从零下北京过去的我来说，毛毛雨啊，就想说成都小吃真香。 嗨，早安音乐秀的听众基本是一群吃货，有没有发现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听众？ 跟我都一样啊， 真香。 对啊，真香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啊，藏风的时候最冷的时候在哈尔滨看冰雕，没戴帽子跟手套，感觉耳朵和手都快冻掉了。那当然了，你看冰雕时候不戴帽子跟手套吗？ 微笑跟我们说，给你们讲一个我老公的经历吧。就为了多睡几分钟，他买了个摩托上下班代步。有一天呢，他到了单位告诉我说，手套啊、头盔啊、面罩啊啥呀，根本挡不住冬天的恶意。你就骑个摩托车在冬天尝试一下，脸跟手真的都要冻掉了。 对，我跟你说一下我弟弟的一个经历，跟他老公差不多啊。就是我说，哎，你说你为什么不买个电动车呢？就是这样就是你上班方便一点。你知道他怎么说吗？自行车还能暖和点，就还能蹬两下啊。 是，速度一起来的话，这个就控制不了了啊。 对哈。 毛新阳跟我们说，最近回温了还好，记得最冷的一次是腊月里参加婚礼，正好赶上西北风6到7级。你想啊，新郎伴郎去接新娘的时候，一出门你只能穿西装啊，不可能给你披个军大衣，那叫一个冷啊，零下20度。 是，你在网上可以搜索一段，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就是好像也是山东还是在哪里的这个冬天的婚礼，有一个主持人，关键新郎新娘他还能活动一下，主持人就在台上一直等，那小伙那手一直在抖，主持的时候一直在抖， 最后说话的时候声音没有颤抖吗？ 也有在颤抖，就各位。 今天问问大家，你觉得现在冷吗？有过最冷的经历是什么？其实今天一看到这个题目，我想分享的也是跟你刚刚说的这个颤抖的主持人差不多的经历。 是你自己的经历吗？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做活动或者做主持的时候，在大冬天，可能大家在下面都穿着袄，特别开心，你知道吧？羽绒服，开心的看着你在台上。那特别是男生的话，我还羡慕你们能穿西服。你知道女生只能穿丝袜。 对。 哦， 丝袜吗？ 对呀、啊。你肯定是穿丝袜的呀，要么你就穿那种，因为也分场合，不是所有场合都适合穿那种大礼服裙。 对， 你可以在那个礼服下面，你知道穿雪地靴呀、然后套厚袜子啊什么之类的。 是， 如果遇到短裙的话，只能穿丝袜，真的就是台上特别冷。我有特别尴尬的经历是，我在台上的时候呢，肯定把外套脱掉，然后一下台就立马穿着羽绒服。然后有一次着急上去，我就忘了脱羽绒服，就直接你知道。 还行，你没穿军大衣上去啊？ 就是下面一片哗然，我还特别愣，我说啊，怎么了？后来赶快把羽绒服扯掉，扔到后台去了。 对，还不错不错，反应还是要给加分的哈。这是静瑜的经历，就是虽然是特别冷，但是也算是留下人生一段美好的记忆。 从此之后，哪里美好了？ 从此之后就再也不踏入现场主持的行列了，冬天的活一概不接。 冬天不要找我。 好了，各位的经历是什么啊？你有过哪些最冷的经历？不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既然这么冷了，我们继续来稍微的热辣一点点。继续来听到的是 Marcus Gannis 带来的 Why Don't You Let Me Know？ 早安音乐秀，继续欢乐你的上班路。 Marcus 带来的一首歌曲啊， Why don't you let me know， 能够听得出来确实他挺恨那个人的。 Why don't you let me know， 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你这么冷呢？你要是让我知道你这么冷，我才会知道你这么冷啊。知道你这么冷了之后，我才会让你这么冷啊。 哎呀，你这四丫四个啊。 昨天晚上刚刚看了那个吐槽大会啊，看到了久违的罗家英老师。所以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唠叨了吧？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本周我们来唱唱 Only You 怎么样？ 哦，不要 Only， 好 OK 啊，一会儿这个放到周四再说。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冷的事儿。然后呢这个西然应该没错啊，六个西，他说在沈阳上大学，认真的发现南方人比北方人扛冻，大概也是在12月呢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感冒出门上课，鼻涕冻上了，所以大北京这个温度还是很友好。 哎，我后来发现了，我一直以为觉得北京比南方冷，后来真的跟来自南方的同学交流了一下，发现我们有暖气，所以真的就是友好型的。他们到了大冬天呀，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吃完饭出门溜达。因为外面暖和，溜达溜达就热了，待在家里特别冷。 不是，晒太阳这件事对于南方人特别重要。 对， 就是北方人有的时候 晒太阳， 对，你不能理解这个南方人对于晒太阳的执念，但是确实晒不晒太阳对你身体上的温度来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哈。 但我们就从户外的这个感觉来讲啊，今天真的是很多的人都提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在这里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啊。 说来说一说哈。 我思故我阔说，10年前刚毕业，第一次去东北出差，办完事去玩，到了雪地越野这个场地去驾驶雪地越野车，人家把车交给我，转身就走了，我以为可以开走了，然后一蹬油门就走了，根本不知道人家转身去给我拿防护用具了。结果等我开回来，一帮人都吓坏了，说你没带防护用具，你这怎么自己肯定也冻僵了。 这个兄弟还挺厉害的，最起码把车开回来了，对吧？一帮人都以为你开不回来了，太厉害了，就是一点防护用具都不准备的话，这件事还是挺厉害的。弹幕说我们家现在晚上的大概呢是-30度，已经现在-30度了，但最冷的时候呢是-50度。他高中跑操的时候呢，跑步起来就很热，然后就把帽子摘了跑，上楼回教室以后发现耳朵已经冻得没知觉了，赶快下楼用雪搓了搓之后呢，不知道什么原理就真的好了。 主要是用雪搓了搓啊。 对， 大家想象一下，拿雪搓一搓自己冻住的耳朵，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好了。 让我想起了当年 以毒攻毒嘛，这是 见过最冷的一个场景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有记者呢，就是听说有个地方内蒙的东北部啊地区好像是大风雪，然后呢去采访，后来一看，看到一个大爷一直在雪上坐着啊。那记者说：“哎，大爷，你为什么在雪上坐着呢？”说没办法，大雪来了，然后我们家羊都没了。哎，那你们家羊呢？你在哪儿坐着呢？我在我们家烟囱上坐着呢呀。说你们家羊都在底下。 这么厚，天哪。还有提到了哈尔滨的啊，是猴面包树的小矮象，他说这当然不算冷了，最冷的经历还是在哈尔滨上大学的时候。节庆日呢跟舍友一块去松花江上瞎溜达，现在想想啊根本不理解当时为什么要去松花江上散步啊，大冬天的。真的是自己冻得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挺浪漫的，哈尔滨这个城市果然是寄托了很多的浪漫的氛围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有过最冷的经历是什么。继续来看一下电影频道的大型专题片呢，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日前发布了影人版的海报和主题曲《光影铭刻》啊，受邀了150位受访人的面孔是汇聚在海报上，把人们拉回了当时那个时代当中啊。 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邀请到了吴一公、张艺谋、李雪健、王小棠、黄建新、唐国强等等老中青150多位电影人，通过他们的亲情讲述，记录影人传奇、时代进步、生活改变，也透过荧幕视角来为我们回顾40年的伟大历程，致敬改革开放。 非常厉害啊！影响的一共40集，现在正在电影频道以及融媒体平台来播出。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罗大佑为电影人所创作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多少人爱你遗留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遗失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芳自赏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

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白天天晴气爽，阳光明媚，扩散条件较好，视野开阔，最高气温在7度上下，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本周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早餐神器要从食品界向饮品界去扩展了，特别是对于很多早起但是要应付一天工作的上班族来说，咖啡简直就是一杯续命神器呀。那么作为一个不喝咖啡会死心人呢，胶囊咖啡机就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它非常的小巧可爱，不占地方，而且步骤也非常的简单，并且自己用咖啡机煮出来的咖啡比外面的不知道好喝了多少倍。每天清晨，屋子里都飘散着咖啡的香味，一杯咖啡就可以唤醒一整天的好心情。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五月天的这首《让我照顾你》。清晨，屋子里飘着咖啡的香味，在一个人生活的日子里，就让这个胶囊咖啡机来照顾你吧。 坐在我身旁，你的心上，不懂，我也不想，但你的眼泪下在我心脏。太阳红着眼眶，心疼你的模样，影子的悲伤也变得很长。昨天谁让你受过伤，今天想要让你都遗忘，是你爱你让我变得更强，为你战斗为你。 了，各位，7:36，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静瑜刚刚又端了一份新鲜的早餐出炉哈。 啊，不，新鲜的早餐机。 早餐机。 这一段时间呢，都是给大家推荐早餐仪器哈。已经有朋友过来吐槽了，说，静瑜你是江郎才尽了吗？ 嗯， 就是音乐早餐已经开始各种什么煮蛋机、煎蛋机、咖啡机都上了。 哎，但这一组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男生来说还感觉挺好的。 对啊，就是 实用的哈。 对，懒人实用嘛，专属，因为之前有讲过，你看特别合适，晚上准备好食材，早上起来摁个开关，你就可以刷牙洗脸啦。等弄好了之后，你直接过来拿就好了啊。 哎，你给我提醒了，我的早上快跑也可以这样。明天开始跑步机，然后那个举重机啊，哑铃、杠铃，慢慢来啊。 你只要确保每天都给我们新的就可以了啊。 行，好，什么乱七八糟的？好，今天我们 隔屏吐槽。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觉得现在冷吗？我觉得刚才听完静瑜的话，我挺冷的。就是冷分两种，一种是身体冷，一种是心里冷。 心里凉、啊、 我现在立刻凉凉哈。然后呢，你最冷的经历是什么？我会发现呢，大家其实呢真的今天呢是把这个最冷的经历基本都放到了东北或者哈尔滨这个位置哈。 对，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其他的一些特殊的经历，就问问大家最冷的经历是什么。 嗯， 人一说当年出国上学的时候，一个班的航班转机是在夜里，特别冷啊，秋天在法国的一个机场，晚上呢机场也没有什么人了，也没有卖东西的，有给我们冻的呀、就坐在椅子上互相取暖。那有个同学呢就有先见之明，他穿了好多层衬衫、这个时候他就是特别大义凛然的站出来，脱了几件分别分给别人。 这叫什么？有先见之明，穿了这么多最后都分给别人了。但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就是还能够帮助一下其他人。但我觉得一开始这个人穿这么多件衬衫，应该是想用这种层叠的方式来显示自己搭配搭得很好吧。 不，你不懂，这就是打包的时候吧、你知道没有算计好，到最后呢有这么些衬衫。 是这样吗？ 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外地上学，特别是出国上学的朋友、真的是行李箱分量有限， 对， 然后找各种各样的方法硬塞，然后最后给它整个封起来，到最后还是带不过去，怎么办？那就只能穿身上了。 穿衣服之前是静瑜，穿之后就变成我了，是吧？ 所以我每次就是去上学之前都要算一下，就是哪几件衣服不太好折叠、我就在当天把它穿在身上带走。 啊，你还真的会用这招啊？ 当然呢。 但是如果是碰到我们今天说到的你有过最冷的经历的时候，真的特别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几件衣服都很厚，衬衫你可以穿几件，羽绒服你能披好几件吗？同样的这种想法呢也在窦靖童的身上啊。贾倩说，忽然想起某个音乐节的窦靖童，就去年嘛，穿着军大衣，戴着丑丑的帽子，隔着屏幕都感觉冷爆了。关键他是当时在张北草原举行那次音乐节的时候， 我的天哪， 都冻出鼻涕泡了。 张北草原真的啊，现在这个温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感受一下啊。不过我看到德安的这个形容真的特别有画面感，他说、你们今儿不是要冷吗？最冷的啊，我记得最冷的时候是小的时候在姥姥家、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呢，每天起床第一句， 对，让音乐来叫醒你。 不是，不是， 姥姥说让音乐来叫醒你吗？是这样吗？ 没因为我们刚刚的宣传曲打一下扣哈、扯远了。他说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烧开水、去把院子里被冻住的水龙头先给浇化了，这样才能接出新的水来。 忽然好像就是唤起了我好遥远的回忆，我小的时候去姥姥家农村好像也有这经历， 就要早上起来先烧开水去浇被冻住的水龙头吗？ 而且你知道尤其在北方农村，就稍微更冷一点的地方，比北京哈，冬天有啥冰箱啊？对，旁边那个 直接上放户外是吗？ 放到旁边那屋里，就是冻得特别特别硬啊，拿出来能直接砸死人那种啊。 你要干嘛？怎么能是这样的形容词呢？问问大家觉得现在冷吗？有过最冷的经历是什么？依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凉凉的经历。 哎，是的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57岁的刘德华，你能想到吗？就是刘德华都57岁了、 你不要告诉我的年纪，他真的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那么帅气。 对，一直是几岁哈？上周六呢， 也不至于几岁吧？ 上周 十几岁，十几岁， 啊、十几岁，十几岁。上周六呢，在 二十几吧，三十不能更多了。 能让我说话吗？上周六在香港红馆是举行了跨年演唱会，而且他厉害的在哪里？57岁了啊！为什么要强调57岁？因为他连开了20场， 连唱是吗？ 对，连唱20场。 哦，那这一次呢其实对他来讲也有特殊的意义了， 对， 他身着一身白色唐装大袍出场，献唱了预谋这首歌曲、接着呢又换上了粉色的唐装，演唱了那首经典的笨小孩、那么他还首次让6岁的女儿刘向慧和妻子和父母在现场去观赏演出， 是非常厉害啊！这一次呢也算是首次曝光了他自己的姑娘，非常可爱，非常懵懂。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刘德华最近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预谋》，也是专门为这一次，演唱会的时候呢，是做了特意的一些改编。我们来听听看。 上天谋下了预谋，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摇滚名人堂的上周是公布了2019年的正式入围名单，七组正式被收编的音乐人分别是治疗乐队的 Cure 以及呢戴夫莱帕德乐队 Def Leppard 啊，还有呢美国老牌女歌手詹妮杰克逊，这次呢也是入围其中啊。 Janet Jackson， 还有前弗利伍德麦克乐队的主唱史蒂文尼克斯，以及电台司令乐队，还有罗克西音乐乐团以及僵尸乐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他们是入围了2019年的摇滚名人堂。 美国当地时间呢，2019年的3月29号，2019年度的摇滚名人堂的颁奖典礼呢，将在这个纽约来举行。而获得入围资格的七组音乐人当中呢 ，Def Leppard 以及洛克西音乐组合都是第一次获得提名，而这个尼克斯呢，也是以个人的身份第一次获得提名哈。 那么现在呢，得到乐迷投票最多的四组音乐人分别是戴夫莱帕的乐队，还有史蒂维尼克斯以及僵尸乐队，还有治疗乐队。最终花落谁家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对，当然这次这个榜单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就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而且久违的名字，但是他出现在这个榜单当中我还是有点奇怪。 Janet Jackson 作为迈克杰克逊的妹妹呢，她算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是其实也是跟哥哥一样啊，算是家里知名度第二高的一位歌手了啊。一直呢在美国的这个主流乐坛当中呢是发光发热，而且呢 R&B 的领域当中其实她也颇有建树，这一次入围了摇滚名人堂，可以看得出在摇滚这方面呢她也是颇有建树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Janet Jackson 以及 Nelly Furtado 带来的 Count On Me。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Jenny Jackson 以及 Nelly Furtado 带来的 Call on Me， 怎么样？这个风格是不是一下瞬间把你拉回到了十多年前那个 R&B 非常当道的时候哈？ 就是瞬间让我觉得在暖气的房子里待着真的好舒服哈，好慵懒， 太硬了。 你知道吧？就是在有暖气的房间当中，就听着这种 R&B 节奏的歌曲啊，真的很容易睡着。 嗨， 那么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有过特别冷的经历是什么？ 嗯， 大家分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特别是南北方的差异就更明显一些了。 是， 陈琳说自己东北人，第一年呢去湖南老公家过年，赶上大雪，哎呦，冻得我每天我就坐在沙发上披着被子烤火。就烤火吧，也只能烤到脚，就一天一天我就不动在那坐着， 一天一动不动啊。 我婆婆就说，这孩子是冬眠了吗？ 张黎说呢，东北人在重庆冻了耳朵算不算冷？但是双鱼的方向呢就反过来，他说我去雪乡人家去秀秀肌肉，就是东北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啊。然后他说我也凑热闹去光膀子，结果就听见有人喊，嘿，来了个肥的，瞬间心情比天气还冷。你说你也是啊，你这光膀子你也稍微看看一看嘛，对吧？这还是把这个自己的身材练得稍微好一点再说嘛，是吧？ 这个主要是心情的问题啊。就刚刚月月鸟小哥哥说的，这个冷的话分两种，一种是生理上的，一种是心理上的。 这是双重暴击。 对对对，生理心理都冷啊。 是啊，欢迎大家把这个更多冷的经历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继续来看一看啊，魁迪英雄再起呢宣布国内定档2019年1月4日，影片呢是由史泰龙、迈克尔 B 乔丹来领衔主演，这个不是那个迈克尔乔丹，是迈克尔 B 乔丹哈。 对，那这也是两位传奇拳手霸气回归，携手为家庭而战，再一次重拳出击，也在大荧幕上为大家再次释放拳击运动的魅力。 只要有拳击打，我管你会给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些选择呢？ 哎呦，突然放狠话了，我整个人鸡皮疙瘩都起来，有没 有没有很冷？ 好害怕、啊。 不打接受，这么卑微，去别还手，我不太难搞，顺应所谓的大潮流。你的感受。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 Step Show，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 Step Show，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际乒联总决赛的相关消息。12月16号，国际乒联总决赛男单决赛上演了焦点大战，国乒世界冠军林高远迎战的是15岁的日本主力张本智和。最终呢，经过了5局大战，林高远在1-1打平的情况下，连输3局，以1-4落败，无缘冠军。而张本智和也创造历史的以15岁的年龄首夺总决赛的男单冠军。这一次呢，中国男乒在总决赛的表现不太理想，一共5人参加了男单比赛，虽然有4人闯入了8强，但是在8进4的比赛当中，国乒的两位大将樊振东以及梁靖昆都输掉了外战出局，而樊振东呢被大黑马巴西选手雨果淘汰，让球迷感到非常的意外。在今年表现出色的梁靖昆则是被日本一哥水谷隼所淘汰，唯一晋级4强的选手还是在国乒内战当中淘汰队友许昕的林高远。张本智和的父母均来自于中国的四川省，原来都是省级的乒乓球球员出身，而他这次呢创造历史的15岁的年龄首夺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也确实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惊讶。国乒目前的形势呢比较严峻，马龙有伤病在身，而许昕的单打成绩没有突破，樊振东是新一代选手当中最令人放心的，林高远、梁靖昆等人各有弱点。男乒主力层的厚度较过去明显减弱，东京奥运会迫在眉睫，现在面对15岁来势汹汹的张本智和，国乒需要如何面对，让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们希望国球健儿们千万不要丧失掉信心，能够看得出现在调整期面临着很多的阵痛，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定信心。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 Linkin Park 带来的 NAM， 一定记住在最难的时刻也要咬牙挺住，坚持到底。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快跑 ，Running Time。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6，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早安小鬼，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们快跑当中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个让人可能不是那么高兴的消息， 国乒的消息。 就是、对，国乒呢，确实呢是承载了我们国人很多的希望，但一直呢是也是我们的骄傲了啊。但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好像确实呢是可能队伍在结构调整的问题当中，所以呢一直呢在很多大赛当中呢还没有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这一次呢是被邻国日本小将张本智和啊，15岁的年龄就拿到了冠军，确实也挺厉害的啊。 那他们压力确实也太大了，因为对于国乒来讲，身上一直承载着一种希望，叫做你们不能输。其实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是， 所以呢也期待着他们在调整过后，今后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成绩。当然，无论拿到什么样的成绩，都是令我们骄傲的国乒。 对，但是现在估计有些这个乒乓球迷的朋友们有点凉凉，心里有点凉凉哈。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是，你现在觉得冷吗？你有个最冷的经历是什么？忽然让我看到陆星这个答案呢，我就突然想笑一下啊。他说，当年在乌克兰留学，你知道有多冷吗？呼吸的时候鼻毛都冻住了。也不至于吧， 无法想象啊。 对啊， 乌克兰真的挺冷的啊。 对， 还有依马蕾蕾跟我们说，哎呦，你要说那个特别冷的地方，我确实没去过。最冷的经历呢，就是十几年前单位组织去云居山滑雪，住了个民宿，那民宿肯定是没有暖气啊，当时盖了两个大被子，晚上都不敢翻身不敢动，你知道一翻身就是那个空气就会跑到被子里来。 对， 从此再也不想去滑雪了。 嗯，确实很厉害。有帮飞虎队说最冷的时候呢是2017年在新疆喀纳斯，-37°，半夜必须要起床去热车，不然的话第二天车没法开。你知道让我想起来，我原来有新疆的同学，当年在上学的时候呢，每次一到上学的时候，那同学就说啊，老师我要晚去学校，晚到学校报名报到一周，为什么？大雪封山了， 出不来是吗？最冷的经历啊，当然在这里还有过来拉仇恨的小妖，给我们截了图，说自己在福建啊，福建最高气温20°， 福建 好讨厌。 最高气温20°，那最高嘛，最低估计也是10几度。 7度，刚刚截了一个图给我们，真让人羡慕的温度啊。 确实很让人羡慕，因为当年我广东的朋友呢说，哇，最近我们这里也是橙色预警了，特别冷，冷到橙色预警。我说多少度？最冷已经2度了。 2度都橙色预警， 生平第一次开始买了一件薄薄的羽绒服。 薄薄的羽绒服真可怜啊。大家有过最冷的经历是什么？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继续来看一下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导演，阿凡达的原班团队打造的阿丽塔战斗天使，有望的是在2019春节前后在中国上映了哈。 这部阿丽塔战斗天使是根据日本漫画家木城雪户的代表作冲梦来改编的。那这部作品的世界观非常宏大，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很多的铁杆拥趸。那么这次电影版的剧情呢，是发生在未来的26世纪。艾德博士呢，是在钢铁之城的垃圾场发现到了遭人遗弃的少女，改造人阿丽塔。那么被博士救醒的阿丽塔完全失去了记忆，对她来讲一切都是新的，生活当中也充满了新的经历。所以呢，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听起来就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一部来由日本的这个漫画家木城雪户来代表作《冲梦》来改编的。所以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小野丽莎来演唱的改编的中国的歌曲《欢喜》。 那双眼神之间都善于一些言语深呼的讯息，边舍得边回忆，火花素简单默剧。

了2018全球收入最高的富豪榜，惊悚作家呢詹姆斯帕特森是荣登榜首。他这一次呢是和克林顿前总统是合作了一本新书，叫做失踪的总统，目前的销售已经超过66万册了哈。当然这本书呢是讲述了由克林顿的这个失踪引起的国际恐怖组织、白宫权力角逐以及全世界的局势变换交织的惊天阴谋。其实呢内容当中呢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也影射了多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啊。 而且这本书的收入还没有进入他今年的收入之中，他已经把第二名大家熟知的 JK 罗琳，也就是哈利波特的作者挤到了亚军位置。 太厉害了哈。所以呢你看写书呢也能够写出这样的一种非常高的成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失踪人口，他既然呢这本书叫做失踪的总统，我们在歌曲当中去找一下总统到底在不在失踪人口当中啊。 现在熬歌都要越来越硬了吗？ 好，但这首歌曲的歌者叫做田约翰， 所以约翰也是某个美国总统之前的名字对吗？ 是的。 不管你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第一声牧笛，从爱尔兰画眉喉间发出的第一缕提米，从加勒比海热浪中激荡出的第一种鼓声，汇聚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旋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全新推出爱乐之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5点到6点，余云主持。 叫醒叫醒你，叫醒你叫醒， 青春活力谁能敌， 让音乐来叫醒你。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还是静鱼河。 哎，月月鸟小哥哥， 欢乐你的上班路。 还在担心新能源购车政策退坡，交车周期长吗？吉利新能源官宣两大承诺，承诺2019年1月31日前续享2018年官方指导价，承诺闪电交车，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呢，我们来听到的第一时段第一首歌曲《Come On》给我感觉，以及陶喆的《我喜欢》呢，其实都是一个路数的歌曲，就是都能让你感受到一种非常能量满满的感受。这也是他们当年都被用作广告曲的原因之一哈。 哦，难怪我听着都觉得那么熟，可是又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的感觉。 嗯， 就是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对，嗨。Come on, come on, 来给我感觉哈。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你觉得现在冷不冷？你有过最冷的经历是什么？其实我跟静瑜呢都各自分享了一下，但是我刚才看到有人给我的建议，我一点都不想去尝试哈。他们说，哎，我们东北最冷的时候，那个铁上面是草莓味的，你要不要舔一口？ 我知道这个。哎，你知道在东北的时候，大家通常就会骗就是外来的人说你可以试一下这，然后看到他被粘着舌头。 但是这个还会真的会有人信吗？真的会有人去舔吗？ 会啊，当然会啊。包括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最喜欢的就是，你知道那个房上面会有那个钉子叫冰流， 嗯， 就铁棒一样的那种东西，你就伸手去掰，然后掰完之后就发现手粘在上面，就拿不下来。 那但是那个还挺好玩的，但是这个不算过分。最过分的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出来洗头，然后我们出来没有吹风的概念。 对， 出来以后直接都冻硬了啊。 对，然后发现自己头变硬，就特别是你知道女生头发很长的时候，当时冬天穿着羽绒服，我就忘记了戴帽子，然后那一阵风吹过来之后，发现整个头硬，然后你在摇头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头发又很长嘛，在你的羽绒服上撒撒作响。 静瑜哪儿买的啫喱水啊？这个效果挺好啊， 是吧？可以当代言人了，邀请陶喆来给我唱一下广告歌好吗？ 是，但是呢，说到冷呢，但这周呢，确实有一个节目当中，两个导师之间的关系还挺冷的，就是极客电音哈。 嗯， 张艺兴和尚雯婕两个人呢，对音乐的区域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两个人在就是就一名选手，因为他是独立电子音乐人嘛， 是 就要让他的决定去留的时候呢，是产生了一些争议啊。 对，因为张艺兴可能大家主要了解他的音乐风格的话，他研究的是流行音乐， 对， 但尚雯婕呢，想要的是独立电子音乐制作人，所以说如果选手太过于商业化的话，那尚雯婕就觉得说，那我不会考虑他的。 对， 那么台下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在听完尚雯婕说的话，就直接炸开了锅，就觉得他选人的条件过于严苛了。那如果说大家做音乐的话，压根拿不到什么钱，那用什么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呢？拿什么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呢？ 嗯， 而张艺兴的意见呢比较中肯一些，他讲说自己对于独立电子音乐就不是很懂嘛，就很老实小绵羊嘛。 嗯， 他说不能假装自己很懂就给出一个选择，那样对选手来讲也不负责，所以他拥有直接弃权的权利。 他就没有选， 对， 就说我就弃权了。但是他说完以后呢？还给选手鞠了一躬，一旁的尚雯婕很不高兴。然后呢，大张伟呢作为中间人呢，他觉得他说，哎呀，这个，觉得尚雯婕已经走得有点偏了。尚雯婕呢直接表示自己对这个舞台很失望。加上台上的电子音乐的制作人，就是独立电子音乐制作人已经没有多少了。 嗯， 他说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转身影，然后就开始离席了。 然后张艺兴跟大张伟肯定在台上就懵了呀，就先问说怎么了，然后张艺兴说怪我喽， 是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这个七个字昨天上了热搜？ 对，我是不是做错了？但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不是演员刚开始播出的时候，你知道有一期的时候章子怡冲刘烨砸鞋，到最后是现在也是一个悬案，说到底是真砸还是演的呢？ 对，砸。还是没有砸下去， 下一期尚雯婕还又不会坐回这个制作人的席位呢？ 是，应该会吧。那张艺兴的个人的这种风格呢是流行电音，那我们从接下来这首歌曲当中也看一看张艺兴到底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来听到的是他在极客电音的表现，麻婆豆腐来自于张艺兴。 感觉在开未知的尽头，回想已无处可躲， 穿吧。 那你看着这种浪的状态，陷入爱说太快 Baby I don't know why， 会上瘾的存在，就是停不下来，全世界在发烫，这种狂热的滋味 Girl you make me crazy。 怎么样，这是来自于张艺兴的最新的《梦不落雨林》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麻婆豆腐》。其实这首歌曲要早点出来的话，你早晨那个菜单当中又可以加一首歌了，是不是？ 音乐早餐是吗？ 对啊， 我就再没有良心也不会给早餐做麻婆豆腐吧。 用料理机加工一下应该会好一点，毕竟现在经常 配件一个煎锅， 是是是，煎麻婆豆腐吗？也不太合适。反正不管怎么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一期的这个极客电音。总体来说呢，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悬念以外呢，还是有很多非常好听的音乐来等待大家的啊。 是，那接下来要帮大家关注的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被提起的湖南卫视热播综艺《深入人心》，至今已经播出了七期了。那么赛程过半呢，这36位演唱成员当中，已经有一小部分人先火起来了。对，他们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一部分人。可能周深在前几期的存在感哈不是太强，但不过一直凭借着实力是一直在晋级的。那么直到本周，因为一曲《Memory》让他赢得了一些关注。 对，对于《深入人心》这个节目呢，周深一开始说觉得是一个很冒险的节目，他说因为很少人去尝试这样一个感觉嘛，因为我觉得唱流行歌曲已经很难让大家去听进去了，你再唱一些美声或者艺术歌曲，大家更没有性子。但没有想到呢，其实确实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火花了哈。 对，那因为他们都实力强劲，所以这36位演唱成员的演出，大家每次看的时候，真的就被誉为就是大型的神仙打架现场，因为每个人呢，不管是实力还是颜值，都是不可小觑的。 是， 那么对于自己的优势呢，周深也说可能就是声音特殊吧，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经常就是有一种雌雄莫辨的感觉。他一直说自己的这种就是类假声男高音，但很多人以为他是男中音练成，但其实就是本身因为自己声音比较细， 是， 所以正好适合自己就这么去唱了。 类假声男高音说的这么简单，就声音比较细就可以吗？ 来，我们感受一下类假声男高音。 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 Memory， 真的是超级好听啊，雌雄莫辨，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会深陷其中。 那晨光一来临。 他是周深，他是一位男歌手。 哎呀，你这么深情，我以为你要说什么。 想强调一下有多震惊，好不好？ 你又把我逗笑了，你知道吗？我以为你要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特别浪漫的氛围在里面啊。 Memory 一首经典的金曲啊，大家刚刚听到的是周深在这一次综艺节目深入人心当中的演绎。当然节目呢今天跟大家盘点了很多综艺节目，也盘点了很多大家在最冷的时刻，最后还是要用一首温暖的歌曲来为大家做一个结束哈。 是的啊，来自于吴中明以及袁若兰带来的心愿便利贴。不管再冷的天气，我觉得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了哈。 嗯，还有暖暖的有另外一个人陪在你的身边，两个人手拉手总会要更暖一些。 还有两个人陪在你身边，就是早安娱乐秀的我们俩哈。 哎，是的，今天要提醒大家，天气暖了，那霾就伺机而动，所以预计今天空气质量保持微凉，明天可能会有轻度污染，出门要做好健康防护。 嗯，这个总体来说呢，天气虽然是有点转差，但是温度还是不错的，大家保持一个非常高兴的上班的好心情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 明天见， 图片 battle 日， 拜拜， 明天见了。 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只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散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统统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只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散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 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一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又到了一年之中倒计时的日子，给爱人做一顿晚餐，或为父母策划一次旅行，学着用同样的爱去回馈家人。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要错过回馈家人的亲情时刻。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